尽管我不知道 Charles Bronson 是谁，但是显然他是一个名演员，是一个明星。因为呢 B 回答说他是 my favorite actor， 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他这是为什么他才去看这个电影。 Cindy, do you know Charles Bronson? Yeah, he's a very famous actor. Oh, you know, from the past. 啊，他是过去一个老演员，非常有名的。 Yeah. You remember the best movie? Ooh. In which he played? I can't think of one offhand, but I remember him, yeah, from the 60s and 70s. And more, he was always in a lot of action films. Okay, action films. 又一次，刚才我们学了 Western, 指的西部片。Action films， 为什么呢？就是说 ，Cindy 和我们介绍 ，Charles Bronson 是 Cindy 也喜欢的一个演员，六七十年代的大明星。他更多的是动作片 ，action films， 动作片。然后 A 就想进一步问 ，Did you go to the Lido last week?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the Lido is, Cindy? Well, it sounds like a movie theater. Yes,、I agree.Did you go to the Lido last week? 你上个礼拜去丽都电影院了吗 ？No, what film was on? 显然 A 去了。B 说没有，那演什么电影呢 ？What film was on? 记住，谁在里边扮演主角、？Who was in it? 这里呢，上演什么电影？What film was on, in it 或者 on 都是不同的。 Right, you can also say what film was playing. Yeah, what film was playing? Okay, 这个名字是什么电影呢 ？Red Mountain. Red Mountain. It was a western too, right? Right. Have you ever seen Red Mountain? No. Have you ever seen Cold Mountain? I haven't seen that yet, and I want 今年奥斯卡的最热门的电影。 Yeah, and I hear it's coming to China. Cold Mountain. They're just editing it right now, but it should be coming. So I think you can buy it on DVD. Oh, okay. Yeah, so Cindy 已经很兴奋了，因为 Red Mountain 让我们想起奥斯卡的一个提名片叫 Cold Mountain， 而且也是获奖片。Cindy 说已经在编辑进口中国了，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起码很快会在 DVD 上看到。 Right. Okay， 在我们下看 B 说什么呢 ？Really? Who was in it? Who was in it? 又一次问谁在 Red Mountain 里边扮演了主角。 I don't remember, but it was very good. It was about a revolution in Mexico. 为什么我们学到 revolution 呢？是因为讲到 Mexico 有一场革命。It was about a revolution in Mexico. 这是比较近代的事情。B 又问呢 ？Did you go to the concert last week? Weekend? Last weekend. 上周末，上个周末。Did you go to the concert? 他们的谈话呢，从电影院又转到谁呢？转到了 concert， 转到了音乐会。 No, I didn't. And you, was it good? And you, was it good? 你去了吗 ？And you， 非常简短的 ，was it good？ 看来你是看了，不然你怎么能问呢？ Yes, I did, and I enjoyed it a lot. There was a folk singer, a violinist, and a pianist. 我们一下可以了解到这次音乐会 The concert has these parts Concert 有这么多内容一个是 a folk singer 一个民歌手 A violinist 和一个 pianist 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的有一个图画这就为什么 B 说 I enjoyed it a lot 他觉着音乐会非常好他感到非常的有享受 How much were the tickets? A wants to know everything. Yeah. How much were the tickets? I only paid $2 for mine. Was that cheap? That's really cheap for our concert. 他也不知道是买的什么票，估计是开场以后买的半价票，还是 Really? I don't know what period this was in. You could buy a concert ticket for $2. 我们都非常羡慕这个谈话的时期，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因为现在不可能用$2就买到音乐会票。那么我们天天都会去看的。I only paid $2 for mine， 就是 for my tickets for mine， 这就是口语中。简化式的说法好我们在这个谈话中我们看到我们有 movies 电影院而且 watched movie 他们看过电影里边有 actor 和 actress 男女演员然后他们又谈到了 concert 音乐会里边有 singer pianist violinist 这些都是相关性的单词我们希望大家在 平常活动中如果能够参加这些文化活动，因为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丰富的。Do you agree, Cindy? Yes. There are colorful cultural events in Beijing. Yes, that's, I love Beijing. That's why I moved here,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culture and 文化. Yeah. Cindy 说我非常同意，在北京呢是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活。这也为什么他从那个别的城市呢专门要到北京来工作，就是喜爱北京的文化生活。We have only not only national concerts, right, and international and events. International events, international events. 我们还有很多国际性的活动叫 international events. 所有这些电影呀、演出啊、音乐会呀，啊，我们都把它统称为 cultural events, 文化活动 cultural events.And that is a major feature of being in Beijing to enjoy for many people here, right? Right, right. 我们说不管是中国居民还是国际居民，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城市文化活动的方便程度。Okay, we've talked so far about movies, concerts, and acting and music. Usually, we just say, I enjoy what?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单词。I enjoy working in Beijing. 我在北京工作感到非常愉快。I enjoy shopping. 我喜欢购物。I enjoy the music yesterday.、我欣赏昨天听到的音乐。Enjoy 是个非常常用的，在谈到评论时出现的词，希望大家能够灵活使用。Okay, I think we've talked enough so far. Thank you, Cindy. Okay, thanks, Ginger. Bye, listeners. Hi,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又和您如期相约了。我想在这一组对话当中，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大家在互相交流当中的一种参考。比如说第一句话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就是一句很好的问候语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呢？如果说我去看电影了，您就可以这样说 I went to the movies with my friends. 我去看电影和朋友们一起去的 I went to the movies with the friends. 那么对方呢可能就是会更详细的问这个都是哪些朋友啊？ Who did you go with?Who did you go with? Go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一起去的。那么你到底是和谁一起去的呢？ I went with Jenny and Richard. Jenny 和 Richard 是我的两位朋友，我和他们一起去的。我们三位呢约好去看电影。原来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部电影怎么样呢？也可能是您最关心的。Was it a good film? Was it a good film?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吗？这部电影我非常的感兴趣，非常好。Yes, quite good, quite good. 并且呢，补充了一句 ，It was a western. It was a western. Western 呢，就是 It was a western movie， 是一部这个西部片，是一部西部片。那么这部电影是由谁来主演的呢？对方呢也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部影片当中的主要演员是不是我最喜欢的偶像呢？Who was in it? Who was in it? 这个 it 代表的就是 the movie 这一场电影。那么对方呢谈到了这个电影演员的名字我也没听说过这个演员到底是谁，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但是呢却是对话当中这一位的 favorite actor。actor 呢是演员，通常呢是指男演员，女演员呢叫 actress。Actress， 我最喜欢的男演员 ，He's my favorite actor。Favorite actor， 这个 favorite 谈到自己的喜好的时候呢，是经常使用的一个单词。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把这个词呢经常挂在嘴边。另外呢，我又对别的事情感兴趣，我又问到 ，Did you go to the Lido last week？Did you go to the Lido last week? 这个 Lido 呢可能是一个叫什么呢，也许是一个电影院吧。No, what film was on? What film was on? 那里在演什么电影呢？ Red Mountain, Red Mountain, 不是 Cold Mountain, 是 Red Mountain, 也是一部西部片。It was a Western movie too. It was a Western too. Oh, really? Who was in it?也是非常关心这部电影到底是由哪位演员主演的。 可惜呢没有记住 I don't remember I don't remember 看了半天呢我没有记住这个主要演员 But it was very good 可能是情节太吸引我了所以呢只知道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It was about a revolution in Mexico It was about 什么什么关于什么事件的就用 It was about Did you go to the concert last weekend?Did you go to the concert last weekend? 对方呢又开启了另外一个话题 Go to the concert 意思就是去看音乐会去看音乐会 Did you go to the concert last week? No, I didn't 我没有去 And you? Was it good? Yes, I did 我去看了 I enjoyed it a lot I enjoyed it a lot 意思就是我非常喜欢、啊、非常看好、这个音乐会呢的确是不错I enjoyed it a lot. 在整个音乐会的过程当中呢，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接下来呢，又谈到了这场音乐会的主要演员。那么主要演员都有谁呢 ？A folk singer, 一位乡村歌手 ；A violinist, a violinist, 一位小提琴手；还有 pianist, pianist, 还有一位是钢琴家。好，最后呢，落实到了一个实处。票价怎么样 ？How much were the tickets? How much were the tickets? 票价怎么样 ？I only paid $2 for mine. I only paid $2 for mine. 我这张票的票价呢，只有两美元。两美元。I paid for my 这个 mine 在这里呢，指的就是 for my tickets. I pay $2 for my tickets.所以大家可能感觉到看上去好像是一段比较简简单单的对话但是其实呢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东西我想大家呢如果您有很好的这样的这个经历的话呢可以介绍给您的这个爱好英语的朋友大家呢互相分享一下空中英语教室题目呢是 A Cloudy Future A Cloudy Future 啊，雾蒙蒙的未来这是怎样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啊讲到 Laura 呢她是一位大学生最近呢她交了一位新的男朋友 Taylor 啊已经几个月了这个 Laura 非常喜欢 Taylor 她发现她和这个 Taylor 呢有很多的这个共同的爱好但是呢有一件事呢很令 Laura 感到不安为什么呢因为 Taylor smokes Taylor 呢是吸烟的这个 Laura 呢她非常想让这个 Taylor 戒烟特别是当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Laura 呀也和 Taylor 谈过这个事情但是呢 Taylor 却置之不理而且呢还告诉 Laura Smoking is part of who I am Smoking is part of who I am 哈这个 Taylor可能自认为啊这个吸烟呢很可能是一种酷的表现所以他说 Smoking is part of who I am 吸烟是我这个人的一个部分Laura 呢感到非常的为难他意识到这个吸烟呢是非常的危险的而且是不利于健康的 Taylor 呢很可能会因此得病甚至是致死所以 Laura 呢很为他着急Laura 呢对自己的健康呢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如果经常暴露在这个间接吸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Laura 自己的健康呢也会受到损害所以 Laura 呢对此呢感到非常的困惑于是呢他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了自己的室友 Debbie 呢为他出了一些主意 Debbie 呢为他想了三个主意这三个主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会陆续为大家介绍好非常感谢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